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可以让我们远走高飞，高山流水，天籁之音，我们的风景世界里随处都可以融合着音乐。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他的作品72号的当中的一首快板。说到斯拉夫舞曲，其实呢很多也来自于匈牙利舞曲。怎么说，一开始呢其实是布拉姆斯的出版商，然后布拉姆斯呢一开始要提携德沃夏克，所以呢让他呢也写一组类似于像匈牙利舞曲的作品，那叫做斯拉夫舞曲。那是在1877年，布拉姆斯呢就把德沃夏克介绍给了德国的出版商，叫做西姆洛克。那西姆洛克呢就让德沃夏克按照匈牙利的 模式，匈牙利舞曲的模式，写了这样一组舞曲。演奏的形式其实一开始就是钢琴二重奏。那德沃西亚克接受约稿以后呢，只用两个月就写成了八首民间风格的舞曲。在创作过程中呢，他发现这些曲子很适合写成管弦乐，于是写了两套手稿，一套呢是钢琴二重奏的，一套呢是管弦乐的。而其实勃拉姆斯当时创作的时候呢，也是在他创作匈牙利舞曲的时候，其实是四手联弹。那后面呢也有很多的作曲家，包括勃拉姆斯自己还有德沃西亚克，把他的这个匈牙利舞曲也改编成了管弦乐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选择他的第二套作品，作品72号当中的那在今天呢，古典流行中想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音乐带给你去感受不同的音乐风景。因为我不是这样说吗？音乐在这里不是唯一，但一切都与音乐自然的融合。在这些音乐中，你可以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景，是在海边，还是闷热的热带雨林，还是广阔的沙漠戈壁，还有苍穹之下，就是充满着活力与神秘。 古典也流行，听着音乐来旅行。刚刚呢，我们来到的都是欧洲，听到的是多夏克的斯拉夫舞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也都是多夏克的斯拉夫舞曲的第二套。由于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斯拉夫舞曲的第一套取得了成功，那出版商也看到了其中的商业价值，于是邀请多夏克再写一组这样的作品，但是多夏克遭到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同样的事情不能重复做，没有灵感驱动的不会产生有价值的意义。后来呢，多夏克从此转向了歌剧、交响乐还有室内乐的创作，直到8年以后他又有了灵感，他又写了第二套斯拉夫舞曲，同样也是8首。那这8首当中呢，只有3首仍然采用多夏克的民间舞曲，其他的还有像斯洛伐克的一些，像做奥特兹美克舞曲，还有波兰舞曲、南斯拉夫舞曲等等。音乐可以让我们远走高飞，接下来呢，我们这里听到的是一首具有着欧洲乡村小调的音乐，其实选择的是一部电影音乐《浓情朱古力》。在音乐中，我们感受着游走的音乐风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浓情朱古力》当中的音乐，一个小镇的风情就跃然在我们的眼前了。音乐中有一些拉丁的风格，有一些吉他，有一些民族的元素，让我们好像畅游在这个古镇当中。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其实用音乐也可以想象出这样音乐的风格。大家的签到，胡野迪你好，他说了风轻云淡，下午好啊，听着音乐相信大家的心情应该都会不错。曲振强说了开场就这么欢快呀，何代冲也说可以脑补舞蹈的画面，你就喜欢舞蹈是吗？欢乐的感觉。有时候这些融合着自然风格的音乐好像和古典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古典音乐如果融合了这些自然的风景，又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到的斯拉夫舞曲。本来古典音乐的特点是很严谨的，还有这种节奏，但是加入了这些自然不羁的风格以后，就会有特别的感受。 not my love, by the gasworks wall. Dream the dream by the old canal. I kiss my girl by the factory wall. Dirty old town, dirty old town. Clouds are drifting across the moon. Cats are prowling on their beat. Springs a girl from the streets at night. Dirty old town, dirty old town. 真的算是听着音乐来旅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凯尔特的朋克民谣，叫做 The Dirty Old Town。 创作演奏这首歌的是 The Pogues， 是一支来自伦敦的凯尔特朋克乐队。他们的音乐融合了爱尔兰民谣、朋克和传统的凯尔特风格。歌曲中的口琴呀、吉他、手风琴、贝斯、斑鸠琴、鼓及各种乐器的灵活运用，勾勒出了一幅怀旧复古、恬静开阔的乡间田园风景。 I heard a siren from the docks, saw a train set the night on fire. I smelled the spring on the smoky wind.Dirty old town, dirty old town. I'm gonna make me a picture box, shining steel, tempered in the fire. I'll chop you down like an old.I met my love by the gasworks wall. Dreamed a dream by the old canal. I kissed my girl by the factory wall. Dirty old town.Dirty old town, dirty old town, dirty old town. 是不是音乐里有最好的风景呢？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You know when you give your love away.It opens your heart. Everything is new. And you know time will always find a way to let your heart believe it's true. You know love is everything you say. A whisper, a word, promises you. 听到这段音乐有很多想象，假想我是戴着耳机坐在一片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中，感受着音乐中的梦想。这首曲子叫做《爱情之花》，来自恩雅。相信恩雅我们并不陌生，聆听她的音乐，你的心会随着这美轮美奂而又圣洁的音乐进入一个天籁般的世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古典的、流行的、跨界的音乐中都可以这样描述着风景，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会不会想到田园的景色呢？我们这里听到的这段管弦乐曲同样选自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这是他作品第46号的第五首。这里是古典也流行的上半时段，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下半时段古远还会给你带来另外一片游走的音乐风景，一会儿见。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重播时间，欢迎收听。 想睡，难道有日落？ 所以想睡，想起你在车厢打瞌睡，因为我会想起谁，所以谁 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夜间到白天本市继续维持晴天，夜间风力小，有利于气温下降，预计最低气温在3度上下，西部和北部山区最低气温基本上会降到零下，天气比较冷，外出要注意保暖。白天光照较好，气温上升速度比较快，适宜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看到听众朋友们的微信，然后还记得昨天给大家留了一个小悬念是吧？那今天呢，我们就把爱迪生柯迪诺在昨天没有听完的花腔的那一段来听完。 前面是来自伊帕尼玛的女孩。 Porque estou tão sozinho? Ah, porque tudo é tão triste? Ah, a beleza que existe, a beleza que não é só minha, que também passa sozinha. Ah, se ela soubesse é que quando ela passa, mundo sorrindo se enche de graça e fica mais lindo por causa do amor. 很厉害呢，一个男生可以中音，可以女高音，其实这就是传说中的假声男高音，只不过爱迪森科迪诺呢可以把自己的音域随意的转换。 Se você não me ama, eu te amo. E se eu te amo, te cuida. Bésame.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 whispers. Ay, bésa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 Tengo miedo a tenerte, perderte después. Amor es tan más horrible que ni le meta a privarse. Y si yo no fui con la pena, se lo incubió de refice. Yo ni fue menos sufrir la porrivia lo triste. 从嘈杂热情的音乐再转入这首尤里迪西，还要说几声艾丽森·克迪诺。刚才我们听到了他的真假声的转换，可以说这次的演绎呢，让我们感受到他将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爵士音乐的融合。刚才的那一首呢，则是融合了三首曲子，不知道你是否听出来了，有一首是《卡门》当中的《哈巴涅拉》，爱情像只自由鸟，还有一首是墨西哥情歌《贝斯马丘》，还有一首呢，最后的那一首很激情的，是艾灵顿公爵大乐队的摇摆金曲《It Don't Mean a Thing》。听过了跨界，听过了爱迪生·克迪诺的激情，音乐一下子沉静下来了，好像草木都变得是像静物一样的那种油画的感觉。看到很多好朋友都还沉浸在刚才的演唱当中，刚才演唱的是巴西著名的歌手艾迪森·克迪诺。艾迪森·克迪诺出生于巴西圣保罗，自幼加入到了教堂的唱诗班，十九岁的时候演唱音乐剧《红发》，展开了职业生涯。后来又为演唱莫扎特的歌剧《摩笛夜后花腔咏叹调》开始走红巴西，后来在1996年更赢得了巴西的最佳流行歌手大奖。可记住是流行歌手，他的声音可以唱古典，可以唱流行。而当他与古巴节奏与克拉兹兄弟合作，那合作了这张专辑《当古典遇上古巴》，赢得了德国回声大奖。这首同样还是爱迪森·克迪诺的演唱，这首作品选自作曲家 Quincy Jones 的为斯皮尔伯格当时创作的一部电影《紫色姐妹花》演唱的主题曲。 Sun's going down. Trust me, no lonely's gonna run me around. sister, gonna steal your stuff away, my sister. We sure we got a whole lot of time. So shake your shiny, sister. Cause honey, this man, he's feeling fine. 偏门，他可以唱假声男高音，可以用很绝的音色转换，但听完他的音乐以后突然想听一个很正的东西，所以我们回到德沃夏克，回到斯拉夫舞曲。 不知道你此刻听了这首斯拉夫舞曲，有没有感受到古典作品中也有那种风轻云淡秋高气爽呢？那就是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了。这里是古典流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月感谢你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会。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